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同源策略，在默认情况下，为什么 XML HTTP Request 不能跨域请求支援？通过前面六个模块的介绍，我们已经大致的知道了浏览器是怎么工作的，也了解了这种工作方式对前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穿插了一些浏览器安全相关的内容，不过都比较散，所以在最后的五篇文章，我们就来系统的介绍一下浏览器安全相关的内容。浏览器安全可以分为三大块啊，Web 页面安全、浏览器网络安全和浏览器系统安全。所以本模块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做介绍。鉴于页面安全的重要性啊，我们会用三篇文章来介绍该部分的知识。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分别用一篇文章来介绍。今天我们就先来分析页面中的安全策略。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个假设，如果页面中没有安全策略的话，Web 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Web 世界会是开放的，任何资源都可以接入到其中。我们的网站可以加载并执行别人网站的脚本、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源，甚至可以下载其他站点的可执行文件。Web 世界是开放的，这很符合 Web 的理念。但是如果 Web 世界是绝对自由的，那么页面的行为将没有任何限制，这会造成无序和混乱的局面，出现很多不可控的问题。比如你打开一个银行站点，然后又一不小心打开了一个恶意的站点，如果没有安全措施的话，恶意的站点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可以修改银行站点的 DOM、CSS、OM 等信息，在银行站点内部插入 JavaScript 脚本，劫持用户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读取银行站点的 Cookie、IndexedDB 等数据，甚至还可以将这些数据上传到自己的服务器。这样就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一些转账的请求信息等等。所以说啊，在没有安全保障的 Web 世界里面，我们是没有隐私的，因此需要安全策略来保障我们的隐私和数据安全。这就引出了页面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安全策略——同源策略。那么什么是同源策略呢？同源策略又是如何保护 Web 数据安全的呢？要了解什么是同源策略，我们得先来看看什么是同源。如果两个 URL 的协议啊、域名啊、端口啊都是相同的，我们就称这两个 URL 是同源的。比如文中接下来的两个 URL，它们具有相同的协议 HTTPS，具有相同的域名 time.jacobon.org，以及具有相同的端口443，所以我们说这两个 URL 是同源的。浏览器默认两个相同源之间是可以相互访问资源和操作 DOM 的，两个不同的源之间若想要相互访问资源或者操纵 DOM，那么会有一套基础的安全策略的制约，我们把这称为同源策略。具体的讲啊，同源策略表现在 DOM、Web 数据和网络这三个层面。第一个 DOM 层面啊，同源策略限制了不同源的 JavaScript 脚本对当前 DOM 对象的读和写的操作。这里面我们还是来拿极客时间的官网来做个例子，打开极客时间的官网，然后再从官网中打开另外一个专栏页面。如文中图所示啊。由于第一个页面和第二个页面是同源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二个页面中操作第一个页面中的 DOM。比如，我可以将第一个页面全部隐藏掉，代码如下所示。该代码中啊，对象 opener 指向的是第一个页面中的 window 对象。我们可以通过操作 opener 来控制第一个页面中的 DOM。我们在第二个页面的控制台中执行上面的这段代码，那么就成功的操作了第一个页面中的 DOM，将页面隐藏了。不过如果打开的第二个页面和第一个页面不是同源的，那么它就无法相互操作 DOM 了。比如从极客时间的官网打开了 infocode 的页面，由于它们的域名不同，所以不是同源的。然后我们再按照前面同样的步骤来操作，最终的操作结果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当我们在 infocode 页面中访问极客时间页面中的 DOM 时，页面抛出了异常信息，这就是同源策略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个是数据层面的。同源策略限制了不同源的站点读取当前站点的 cookie、IndexedDB、log storage 等数据。由于同源策略啊，我们依然无法通过第二个页面的 opener 来访问第一个页面中的 cookie、IndexedDB 或者 log storage 等内容。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里面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第三个表现在网络层面，同源策略限制了通过 XML、HTTP request 等方式将站点的数据发送给不同源的站点。你还记得在17节 Web API XML HTTP request 是怎么实现的？这篇文章的末尾分析了 XML HTTP request 在使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坑吗？其中的第一个坑就是在默认的情况下不能访问跨域的资源。我们了解了同源策略会隔离不同源的 DOM 页面数据和网络通讯，从而实现 Web 页面的安全性。不过安全性和便利性是相互对立的，让不同源之间绝对隔离无疑是最安全的措施，但这也会使得 Web 项目难以开发和使用，因此我们就需要在这之间做出权衡，出让一些安全性来满足灵活性，而出让的安全性又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是 XSS 攻击和 CSRF 攻击，这两种攻击我们会在后续的两篇文章中再做介绍。本文我们治疗浏览器出让了同源策略的哪些安全性？第一个是页面中可以嵌入第三方的资源。我们在文章的开头提到过，Web 世界是开放的，可以接入任何资源。而同源策略要让一个页面的所有资源都来自于同一个源，也就是要将该页面中所有的 HTML 文件、JavaScript 文件、CSS 文件、图片等资源都部署在一台服务器上。这无疑违背了 Web 的初衷，也带来了诸多的限制。比如将不同的资源都部署到不同的 CDN 上时，CDN 上的资源就部署在另外一个域名上，因此我们就需要同源策略对页面的引用开一个口子，让其能引用外部资源。所以啊，最初的浏览器都是支持外部资源引用的，不过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之前在开发浏览器的时候，遇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浏览器的首页内容会被一些恶意的程序劫持。劫持的途径有很多啊，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恶意程序通过各种途径往 HTML 文件中插入恶意的脚本。比如恶意程序在 HTML 文件内容中插入了一段如下的 JavaScript 代码。当这段 HTML 文件数据被送达到浏览器的时候，浏览器是无法区分插入文件是恶意的还是正常的。这样恶意的脚本就寄生在页面之中，到页面启动的时候，它可以修改用户的搜索结果，改变一些内容的链接指向等等。除此之外，它还能将页面的敏感数据，如 cookie 啊、indexDB、logstorage 等，通过 XSS 的手段发送给服务器。具体的讲，就是当你不小心点击了页面中的一个恶意的链接时，恶意的 JavaScript 代码可以读取页面数据，并将其发送给服务器，如文中接下来的伪代码所示。在这段代码里面，恶意的脚本读取了 cookie 数据，并将其作为参数添加到恶意站点的尾部。当打开该恶意页面的时候，恶意的服务器就能够接收到当前用户的 cookie 信息了。以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XSS 攻击。为了解决 XSS 攻击啊，浏览器引入了内容安全策略，称为 CSP。CSP 的核心思想是让服务器决定浏览器能够加载哪些资源，让服务器决定浏览器是否能够执行内联的 JavaScript 代码。通过这些手段，就可以大大减少了 XSS 的攻击。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说说跨域资源共享和跨文档消息机制。在默认的情况下，如果打开了极客邦的官网页面，在官网页面中通过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来请求 InfoQ 中的资源，这时候同源策略会阻止其向 InfoQ 发出请求，这样就会大大的制约我们的生产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引入了跨域资源共享。使用该机制可以进行跨域访问控制，从而使得跨域数据传输得以安全的进行。在介绍同源策略的时候，我们说明了如果两个页面不是同源的，则无法相互操纵 DOM。不过在实际应用里面，经常需要两个不同源的 DOM 之间进行通讯。于是啊，浏览器又引入了跨文档消息机制，可以通过 vendor.postMessage 的 JavaScript 接口来和不同源的 DOM 进行通讯。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同源策略会隔离不同源的 DOM 页面数据和网络通讯，从而实现 Web 页面的安全性。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绝对的安全就要牺牲掉便利性，因此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做权衡，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这也是目前页面安全策略的原型。总结起来，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点是页面中可以引入第三方资源。 不过这也暴露了很多助于 XSS 的安全问题，因此又在这种开放的基础之上引入了 CSP 来限制其自由程度。第二点是使用 XML HTTP Request 和 Fetch 都是无法直接进行跨域请求的，因此浏览器又在这种严格的策略的基础之上引入了跨域资源共享的策略，让其可以安全的进行跨域操作。第三点是两个不同源的 DOM 是不能相互操纵的，因此浏览器又实现了跨文档消息机制，让其可以比较安全的进行通讯。今天留给你的作业是你来总结一下同源策略 CSP 和跨域资源共享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你理解浏览器的安全策略至关重要。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